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话说20世纪末的一天，陕西碑林博物馆由于几天的连绵的阴雨显得有一些冷清，这同时又是流连在空旷的博物馆当中的两位游客显得十分的扎眼。与平时众多的观光客不同，他们并不四处游览，而是在六匹战马的石刻浮雕前驻足良久。这两个人是谁？要干什么？为什么会对这几匹石雕的战马如此感兴趣呢？原来，人类的历史将迈入一个新的千年，而这一年又正值中国传统的农历马年。为此，国家邮政总局计划发行一套以马为题材的邮票。这两位特别的游客正是国家邮政总局的工作人员，他们此行就是为将这六匹石雕战马搬上邮票而来。那么这套将出版的以马为题材的邮票，为什么又偏偏相中了这六匹石雕战马呢？他们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在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艺术史上，这六匹被合称为昭陵六骏的石雕战马可谓大名鼎鼎。与其他帝王陵墓上的石兽不同，他们都是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开创大唐基业时的坐骑。当年唐太宗鉴于他们伴随自己出生入死的赫赫战功，给这六匹战马都起了漂亮的名字，名叫特勤标的，据说曾经在战斗中载着李世民昼夜奔袭200余里。青锥、石伐赤两匹战马在战斗中均曾身中5箭，萨路子曾与李世民一同身陷敌阵，出生入死，全毛瓜激战当中身中9箭而亡，白提乌则长途奔袭后力竭而死。后来在为自己修建陵寝时，唐太宗特颁旨命人雕刻了这六匹战马的写真石雕，甚至连马身上所中的箭也一同雕刻了上去，以便在他去世之后可以让心爱的坐骑依然陪伴其左右。这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当中是独一无二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昭陵六骏邮票的设计方案终于被敲定，就是在不违背昭陵六骏石刻破损状态的前提下做适当的技术处理，力求使设计出的邮票既具历史感和文物感，又不乏美感。两位来自北京的邮票专家总算可以舒一口气了，他们决定第二天前往礼泉的昭陵博物馆领略一番盛唐气象后便动身返京。 谁知第二天在昭陵博物馆的参观还没有结束，两位专家的心情又已是晴转多云了。原来真正的难题才刚刚浮出水面。昭陵是陕西关中唐十八陵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当年陵园建设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仅仅陪葬墓就有180余座，遗存了大量文物。1979年，国家为了保护陵区内的珍贵文物，在陵墓原址修建了昭陵博物馆。谁知道在参观的时候，在与昭陵博物馆同志的交谈当中，两位邮票专家得知昭陵博物馆和碑林博物馆在对昭陵六骏的命名和摆放上竟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昭陵六骏当中，石伐赤和青锥这两匹马同在东边一列，马头都朝向同一侧，又都是四蹄飞奔，它们的形态极其相似。然而1000多年的风雨波蚀也让两匹马的细部特征因为严重的损坏而难以分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昭陵博物馆与碑林博物馆对这两匹马的命名及位置的摆放正好颠倒。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两位邮票专家显得有些猝不及防，原本轻松的心情被重重疑虑包裹得严严实实，沉闷之中透着沮丧。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如此著名的国宝怎么会有两种不同的命名和排序呢？ 一次邮票发行唤醒了旷久沉睡的国宝，但百年间的一桩憾事却为今人留下了千载悬疑。昭陵六骏身上暗藏着多少玄机，其排序之谜将如何得解？迷幻时空正在讲述六骏迷踪。 两位邮票专家顾不得继续参观了，他们急匆匆地回到了碑林，找到碑林博物馆的资深研究员马季，向他讲述了昭陵之行的意外发现。他们把找到答案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老马的身上。半个多世纪间，昭陵六骏一直静静地陈列在碑林博物馆，从没有人对他们的命名和排列产生过质疑。20多年来，马季也曾无数次从昭陵六骏的身旁走过，也从未留意过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直到这次两位邮票专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才恍惚间觉得昭陵六骏并非那么简单。两位邮票专家想从老马那儿找到答案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令人信服的确切答案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找得到，但是六骏的排列顺序又是直接关系到这组国宝邮票能否顺利发行的大事。思量再三，邮票专家只得把这个毫无头绪的难题留给了马季。接到这个烫手的山芋，马季查阅了大量中国美术史方面的书籍后发现，在一些文章和图录当中确有大量将石伐赤和青锥混淆的地方，这确实是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但是昭陵六骏在这里陈列了半个多世纪，从没有人对他们的命名和排列产生过质疑，那么今天的争议又是从何而来呢？原来在1918年曾经发生过一起对昭陵六骏的偷盗事件，后来虽然白蹄乌、特勤标、青锥、石伐赤被当时的警方追回，但萨鹿子和全毛瓜至今都不知所踪。1950年，尚存的四骏被移入了当时的西北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碑林博物馆收藏。1961年，为了重现昭陵六骏的历史风采，碑林博物馆根据照片复制了萨鹿子和全毛瓜，并把他们和另外的四骏放在一起进行陈列。至今昭陵六骏离开最初的摆放地九宗山已将近一个世纪了。继而马季又找到了日本学者足利喜六在20世纪30年代编写的《长安史记考》。足利喜六是日本静冈人， 1906年来到中国后，在陕西高等学堂任教。教书之余，他经常寻访周边的古迹遗址。回国之后，他根据收集的大量资料编写了《长安史记考》一书。在这本书当中，足利喜六详细地记录了他曾经踏访昭陵，亲眼得见六骏安放在昭陵玄武门的情况，并刊出了一组20世纪初拍摄的六骏照片。如今碑林博物馆六骏的陈列就是以这些照片为排序依据的。马季认为，如果能证明照片的可信性，那么昭陵六骏的命名和排序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于是马季开始对这些老照片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然而这些照片虽然拍摄质量都非常好，非常的清晰，但是受当时拍摄方法的限制，同一排的三幅石雕只有正中间的是写实的，而处在左右两边的石雕在照片上都有着明显的透视变形。好在当年足利喜六从不同角度对昭陵六骏拍摄了多幅照片，而且注明了拍摄时间是1909年，也就是在昭陵六骏被盗之前。最后马季经过仔细的反复比照后认为，碑林博物馆对昭陵六骏的命名是符合原始排序的。然而昭陵博物馆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依据。在礼泉县志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同治初，花门遍起，昭陵殿武尽毁，东西两壁六骏皆断乐，陆立风雨中。同治是大清王朝当中一个较短的朝代，从1861年到1874年只统治了13年，而足利喜六的照片拍摄于20世纪初，要远远地晚于同治时期。如果六骏真的是毁于了同治初年，那么足利拍到的又怎么会是原始状态呢？有人做了这样的假设。很多年之后，终于有人着手维修昭陵六骏。九宗山险峻的地势给工程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工程一定持续了很久，参加维修的人也换了一波又一波。或许就在这期间，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六骏当中某些马的位置被倒置了，这其中就包括青锥和石筏翅。若干年后，日本人足利喜六登上了九宗山，维修后的六骏依然耸立，遮蔽六骏的房屋却在风雨中再次衰败。足利记录下了他所看到的景象：石筏翅东吴北端，青锥东吴中央。这样的命名马名的排列顺序没有变，但是青锥和石筏翅的位置已经颠倒了。如果这种假设是成立的，那么足利喜六在长安史记考中刊出的六骏照片也就不足以作为排序的依据。难道碑林博物馆坚持了半个世纪的排序就将此遭到颠覆吗？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昭陵博物馆还收藏有一块昭陵六骏碑，是宋时当地的地方官尤师雄命人刊刻的。碑的内容分碑铭和刻画两部分。碑铭是尤师雄踏查昭陵的题记，详细地记录了他在昭陵的所见所闻。再就是用线条分两栏对称地刻画出了六骏的生动形象，而且在每匹马的旁边还注明了名字、顺序、毛色、重剑之状，以及参加的战役和唐太宗对马的赞誉之词。但是 碑上所描述的青锥，两条后腿上下分开，双耳间的鬃毛向后直立，这些特征与碑林博物馆命名为石筏翅的马相一致。而所描述的石筏翅，两条后腿并拢，双耳间的鬃毛自然垂下，这些特征又与碑林博物馆当中命名为青锥的马特征相一致，而其余的四匹马则毫无差别。那么究竟谁才是正确的呢？由于唐宋的年代接近，因此相比拍摄于上个世纪初的老照片，宋代碑上的技术似乎更为可信。但马季经对宋碑拓片仔细研究后发现，在昭陵六骏碑的题记里，尤师雄写道，他曾经见过阎立本画的六匹马的画像及十八学士写的赞语等等，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完全都找不见了，也就是说无法证实尤师雄当年说的话是真的。而其中所提到的阎立本是贞观时期声名显赫的画家，其许多作品都为唐太宗授意所作，宣和画谱中对阎立本的作品多有记载，但是却唯独没有关于六骏图的只言片语。题记当中尤师雄还说他见过唐陵园记这么一本书，书中记载对马的赞语并非十八学士所作，而是唐太宗自己所撰写，并敕欧阳询书。而如今碑的左上方虽然留有一块写赞语的空间，但是空空如也。这里提到的欧阳询，作为一代知名的书家，他的作品理应有拓片流传或在金石著作当中被提到，但马季遍阅典籍却仍然难觅其踪。另外碑上对马的刻画和特征的文字描述也有着不少不相符之处，尤师雄的昭陵六骏碑上留下如此之多无从考证又无法解释的疑团，使得马季对尤师雄经手东西的可信度产生了疑虑。接下来马季又找到了当年尤师雄主持刊刻的唐太宗昭陵图的拓片，希望印证自己的想法。果然经比较之后，他发现这张图上记述的与真实情形相比也是谬误百出，而这恰恰为马季得出自己研究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就是尤师雄在昭陵六骏碑上的描述并不完全可信。既然足利喜六的老照片和尤师雄的六骏碑都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也就是说仍然缺乏有力的证据为青锥和石筏翅定名和排序，那么下一步又该怎么走呢？马季决定暂时抛开眼前纷繁复杂的局面，换一个切入点重新开始对昭陵六骏的调查。他先是一头扎进了藏书室，查遍了史书和典籍，几天下来他发现史书上有关昭陵六骏的记载非常稀少，用凤毛麟角来形容毫不为过，即便是在六骏诞生的唐代也只在唐书等史料当中有寥寥几笔的记载，还只是笼统地称之为石马。这可能是因为在封建时代帝陵乃是宗庙重地，历代均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和看护，除了每年皇帝和大臣们去祭祀拜谒先帝外，外人是根本进不去的，也就更不可能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了。既然查阅史书这条路行不通，于是马季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礼泉，希望能从昭陵附近的村子里打听到一些信息。然而除了听到一些添油加醋的传说外，马季同样是一无所获。一连几天冥思苦想的马季除了吃饭和睡觉外都在九宗山崎岖的山路上徜徉。很快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奇特现象，在中国的古代建筑礼制有坐北朝南的讲究，这个咱们都知道，所以皇宫建筑一般都会由北向南延展式的建造， 而皇帝和王侯自古以来讲究视死如生，为了满足自己千秋万世的统治欲望，他们在修建自己的陵墓时也会按照地上的宫殿布局和讲究来进行规划。但是特立独行的唐太宗并没有依照常例把六骏放在陵墓的南侧，而是摆在了陵北，也就是自己的身后。这样有悖于常规的安排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这样的安排跟昭陵六骏的排列之间会不会有什么隐含的联系呢？马季决定索性沿着这条路探查下去，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一次邮票发行唤醒了旷久沉睡的国宝，但百年间的一桩憾事却为今人留下了千载悬疑。昭陵六骏身上暗藏着多少玄机？其排序之谜将如何得解？迷幻时空正在讲述六骏迷踪。 琢磨来琢磨去，马季虽然想到了一些可能的理由，险峻的九宗山北麓的山势相对南麓要平缓很多，建陵时把六骏搬运到这里似乎更能节省人力，降低工程的难度。唐太宗自己是靠玄武门之变登上权力巅峰的，生时他对位于长安北面的玄武门非常重视，唐王朝很多的重要活动都曾在这里举行，而身后他同样要视死如生。再就是尽管唐当时国势非常强盛，但是唐太宗仍时刻不忘来自北方突厥的威胁，因此他将祭坛放在北面，提醒后世勿忘他当年打仗的武功，警惕北敌南犯。但这些对于六骏的排序却于事无补呀。那么既然从南北摆放位置上探寻六骏排序这条路上走不通，能不能从六骏自身找到突破口呢？也就是通过对实物的仔细观察，再结合典籍进行研究，昭陵六骏的摆放会不会有什么规律可循呢？如果可行，此前自己可谓是舍本逐末了，如果可行，这排序的难题不就容易解决了？回到碑林博物馆，看到昭陵六骏，多日来查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有关昭陵六骏的种种信息，开始在马季的脑海当中迅速闪现。在六骏当中，萨路子浮雕的图案是唯一一幅由人和马共同组成的，最初的摆放位置也是位于西边三匹马的首位。如果以皇帝坐北朝南的传统来定位，西边正好是右侧，这不仅符合中国古代以右为上的礼制，也正好能够印证史书上对丘行恭的记载。难道这就是六骏排序当中隐含的规律之一吗？如是，那么此外昭陵六骏的摆放当中或许还暗藏着别的规律，找到这些规律，青锥和石筏翅的排位自然就会水落石出了。如何从眼前这组不完整的石雕当中摸索出规律呢？在其他手段都建功乏术之时，马季想到了自己走了大半辈子的老路，靠测量。这可是这行工作当中干起来最简单、使用最普遍、效果最直观的方法。想到这儿，他马上取出尺子一量，青锥和石筏翅两匹马从屁股往下的高度果然相差了11厘米。马季眼前的迷雾豁然开朗。由于六骏的名称顺序早已排定，那么在摆放中，高的青锥就应该在矮的石筏翅的前面。这个长时间困扰和折磨自己的难题，其实古人自己早就有了考虑。前高后低，这不仅符合中国传统的对称思想，而且无论远近，这种排列方式看起来也都是最好看的、最顺畅的。昭陵六骏的摆放顺序在现阶段终于有了一个能为人们广为认可的最圆满的答案。新千年伊始，昭陵六骏的邮票如期发行。虽然整套邮票只有一个总的标题，